大家好，我是明贤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92集 Cosplay。 平时几分钟就能走到的距离，明贤整整花了几十分钟才终于挤到了唐静说的那个摊位。大荒这个游戏很热门，公司财大气粗，租了一个老大的展位，在会场中十分显眼，但周围的人也尤其多，简直迈不开步伐。明贤伸长了脖子张望，展台那里已经有几个打扮成古代神话人物或者历史人物的 coser， 个个浓妆艳抹，连原本是男是女的都分不清，更不要说认出唐静了。这时明贤的肩膀上忽然被人轻轻拍了一下，他扭头面露惊喜， 你在这儿啊，怎么没上去？ 唐静还是上次见面时的样子，白白净净，黑色衬衫，黑色长裤，这一身穿上去身材就越显修长，引来了不少年轻女孩子的注目。当然看的不单是唐静，还有明贤。明贤摸摸自己汗湿的头发，再看看身上的褶皱，远不及对方来的利索潇洒。 我也刚来，还没来得及化妆，不过不着急，反正我只是过来帮忙，后面出场站一下就行。 唐静拿出一包纸巾给他，又把人带到了后台休息室，见他满头大汗不由失笑， 一看你就是头一回来参加这种展会的。 这么明显吗？ 这种展会都是人挤人，你穿白色衣服回去洗都洗不干净，还有你把大半瓶水都喝光了，等你真想上厕所，你觉得你能忍到那里去吗？ 明贤想想自己这一路过来的凄惨过程，忍不住变了脸色。 幸亏你碰上了我，休息室里有洗手间，不用让你跑一大圈。 要不是为了你，我也不会跑到这地方来。你去忙吧，我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就行。 唐静要去化妆换装，也没多少功夫招呼他。明显也不想出去面对那一波的人潮，休息室里再狭窄对他来说都比外面好一些。正捧着手机准备玩一把游戏，外头匆匆进来了两个工作人员。 他说不来就不来了，难道昨天没请假吗？ 昨天他说小农在，他就不来了，我以为他开玩笑呢，谁知道他真不来了，现在电话也打不通。 对话戛然中断，女孩子看着明贤， 哎，你是谁啊？这里是大荒的后台休息室，不给外人进的。 哦，你好，是唐静让我在这里等她。 哦，原来是唐哥的朋友啊。 他眼睛一亮，上下打量明贤，又对同伴道： 怎么样，我看行。 明贤被他们看得心里发毛，浑身不自在。 嘿嘿，这位小哥哥，我们今天正好缺个太乙真人，你要不要来试试？有钱赚的，一小时200块，怎么样？ 抱歉，我是过来看朋友的，不是专业的 coser。 那300？ 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以前没做过，去了前台展厅也不知道摆什么姿势，再说还要站那么久。 哎，不用站着，外头有椅子，你随便坐着就行了。有人想合影呢，你就跟他们合个影，只要2个小时就行了。哎呀，你就当帮帮我们的忙嘛，你外形条件那么好，装扮起来肯定不错，等结束了我还请你喝奶茶，怎么样？ 他还想找个借口推脱，一个声音从里间飘了出来。 他是我带来的朋友，不玩 cos 的，你们不要烦他。 明贤下意识回头，却在一瞬间被惊艳到。 秦代飘扬，广袖高髻，这未免也太像个仙女了。 唐静 长得其实并不女相，顶多只能算是斯文清秀，但上了妆之后，跟那股冷清的气质一搭，立马就变得气度高华，飘然若仙。明显忽然想起对方扮的是大荒里的虞姬，虽说未必跟历史上真正的虞姬相似，但这样的容貌气质，就算真正的西楚霸王在这里，恐怕也会折腰的。别说明贤了，连看过唐静好几回这种装束的两个女孩子，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 请堂哥来坐镇，果然没错，有你在，咱们这展台今天肯定独占鳌头。等会儿我让安保的人注意一下，免得人一下子涌进来把你给扑倒了。哎，堂哥，我们先出去了。 唐静看着两个女孩子风风火火的又跑出去，对明贤笑了一下。 你别介意啊，他们今天估计是缺人了，不过我得出去了。你是要在这里继续休息，还是跟我一道出去？ 到了外面，唐静是展台里的 coser， 明显不能再近距离看他，也得回到人群里去当个普通的游客。 其实也不是不能试一下。 啊？什么？ 唐静没听清，明显有点不好意思，眼神四处飘。 我说我也可以帮忙 cos 一下，冲冲场面的。 觉得好玩？ 不是，是被你的美色折服，想近距离多欣赏一会儿。 这话明显没好意思说，就点了点头。唐静意味不明地笑了一下，也没戳穿他。 那你先换衣服吧，我让化妆师给你上妆。 明显要扮的是太乙真人，得戴白色假发，那套行头穿起来也很麻烦。明贤根本没玩过 cos， 连单衣系带怎么系都不知道，手忙脚乱。唐静只得帮他忙，嘴里还不忘调笑着。 我是真没看出来啊，你身材还挺不错的。 我有空也坚持健身的。 唐静故意拍拍他软绵绵的小腹。 有空是什么时候啊？ 就每个月吧。 帮他戴好假发，穿好衣服，唐静说：“ 啊，我得出去了，你让化妆师给你上妆，上好了妆直接出来就成。” 说罢，转身就走，袖摆飘飘，不像红尘里爱恨缠绵的虞姬，倒像是不沾烟火气息的仙人。明贤要扮的也是得道的仙人，他觉得自己就算吃了仙丹，估计也没有唐静的那种气质，但那只是他自己的感受。当他顶着上好的妆容走向前台时，许多目光瞬间投过来，明显还听见别人小声的惊叹，说这次大荒的展台 coser 质量真高，连太乙真人都这么帅，连唐静脸上都露出了惊异之色。被他一看，明显越发紧张，刚没走几步，脚下不小心踩到了衣摆，整个人直接往前扑倒，幸好被一只手臂拦腰截住，才免于五体投地的命运。 这种投怀送抱的桥段很老套了，明先生。 听见对方调笑的语气，明先老脸发热，忍不住回嘴：“ 虞姬抱个男神仙，一下子集合了穿越、三角恋、玄幻修仙、美人救英雄这些狗血戏码。”不老套了。 不过话说回来，明显没想到唐静看着高手，力道居然不小，刚才几乎承受了他大半个身体的重量，也没见颤抖一下，还神色自若，处之泰然。有了唐静跟明显在，展台又多了不少人气，游戏粉丝也好，路过看客也好，纷纷过来求合影。明显只要盘腿坐着，摆出打坐的姿势就行，可时间一长也觉得累，趁着人比较少的时候，他忍不住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对神色轻松的唐静表达了敬仰之情。 这样一站就是一整天，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你们这一行可真累。 我也只是过来帮朋友的忙， 不收钱，纯粹的兴趣，本职工作不是干这个的。不过等会儿他们要给你钱的话，你可别不收啊。 那你的本职工作是什么？ 你这么想了解我，是不是喜欢上我了？ 我感觉自己在你面前好像无所遁形，但我对你却一无所知。 有时候一无所知才是幸福。 唐静伸手捋过他肩膀上的白发，虞姬和太乙真人挨着脑门低声说话的情景过于暧昧，不少人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一幕。明贤撇撇嘴，不以为然。 哼，我觉得你比我还像写小说的。 你去四处溜达溜达吧，别走太远就行。 唐静见他一副累得不行的没骨头样，便如此提议。明贤果真开心起来，嗅着手就逛到了边上去了。结果因为他形象装扮太好，又有不少人过来合影询问他是哪里的 coser。 明贤给他们指明方向之后，恍然发现这也许是唐静的一个阴谋，把他当成拉客小弟了。这样可不就又给展台增加了不少人气吗？他哭笑不得，不由感叹这男人心思太深。 下回把他写到我的小说里去，就当打反派好了。 好了，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哦。